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五，农历9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共18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 第10届北京文博会开幕，首批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名单公布。 前三季度本市经济增长6.7%，符合预期。 本市将打造老年人专属金卡。 掌上热力手机客户端京东有望投入使用，用户可以远程传送室温数据。 地铁6号线2期周边公交站停及停车位湿化工程月底完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都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全会强调，实现13-5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2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会号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听众朋友，昨天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那么全会提出的新要求跟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刚刚提出的时候相比，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生活又将因此发生哪些重要改变？在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节目中，我们将请权威专家为您做详细解读，欢迎您到时收听。 北京日报消息，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开幕式暨主题报告会昨天在京举行。北京市委宣传部在会上发布了首批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名单，文博会组委会主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国家版权局局长蔡富潮参观展会。会上，市委宣传部发布了北京市首批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名单，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清华科技园、星光影视园、来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四个园区入选。近年来，北京市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定位，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着眼点，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826.3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13.2%，创历史新高。据了解，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将每两年认定一批，并加强动态跟踪评估考核，不符合条件的园区将取消示范园区资格，确保示范园区能上能下，名副其实。获奖的示范园区将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获得支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领导田进、严小红、李伟、陈红、王宁参观文博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瑞发来贺信。 纺织机、拓片现场演示的景泰蓝工艺，在昨天开幕的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文化创意的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东城区的非遗展示台前，观众毕先生正在给一件掐丝的景泰蓝小牌点蓝，而正在指导他的是年轻的珐琅厂设计师卢雅然。他的入行正是因为文博会。 我之前来这儿参观过一次，看掐丝的时候我就特兴奋，所以来这儿了。 而在博物馆展示区，市民王大妈和老伴正在学着制作一个麒麟图案的拓片。 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之前有接触过吗？ 没有，头一次，真的挺好的。 而在工艺美术展区，织了20多年装饰毛毯的手工师傅周平正在给观众演示如何使用纺织机。 你看这个现在在前边了吗？一拉开，前面跑后边去了。比如说像那一块这么大的活，三个人得织1年半吧。 作为本市最大的文创实验区，朝阳区的展馆几乎是展会上面积最大的。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封春秋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批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像雅宝路传统的商业设施转型升级为创意空间，我们农村的集体产业用地也改变了传统的建商场建市场的思路和模式，选择高精尖的产业项目。 几乎在同时，本市也发布了首批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未来将两年认定一批。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海平说，北京市的文化产业模式未来究竟什么样，这是给社会发出的一个生动信号。 它的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资源整合，同时经过了市场和产业的竞争之后的筛选淘�汰。 本届文博会将设置近40个分会场、上百场活动，1800多家企业参与其中。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京津冀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昨天在市文化局展区集中亮相。项目范围涵盖文化艺术、文化旅游、文化科技等众多领域，涉及了园区建设、平台开发等诸多内容，包含了人民大会堂2016北京新年系列演出、西游记三 D 之大圣归来衍生授权开发等文化项目和动漫北京、艺术北京、演艺北京等品牌活动。今年京津冀文化产业还首次实现了联展， 观众可以在国展的主展场看到故宫文创产品、原创动漫《阿里》、来自天津的泥人张彩素、杨柳青画社和来自河北的侯店毛笔、廊坊一寸金墨等文化精品。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正在举办的第十届北京文博会上，新闻出版广电展馆首次增设网络文艺精品图书展卖板块。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出版集团、阅文集团等25家单位参展，其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继去年上线移动网络音频聚合平台听听 FM 之后，近日上线了听听 Radio 移动客户端。在共享了听听 FM 海量内容的同时，听听 Radio 重新将音频库内容进行了调整，更加垂直节目的分类，客户端界面模拟传统调频收音机的转盘设计，传输高保真音质。此外，观众还可以体验车载智能音响、车联网、超级后视镜等智能设备。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市文化局、市文创产业促进中心主办的第十届文博会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昨天举行，动漫、游戏、金融行业相关领军企业参会，交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一批文创项目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论坛上签署入区协议。论坛还举办了动漫游戏产业成果展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现状展示以及文化创意衍生品的展览展示。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台湖国际图书分会场昨天开幕。图书分会场开设十大主题展区，展销60多万种中外文出版精品。十大主题展区包括践行三年三十系列图书展区、台版精品图书展区、外文原版图书展区等。台湖国际图书分会场位于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即日起到11月1号，读者到场购书可以享受8.5折优惠。 十年十人，第十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从2007年第二届北京文博会开始，市文物局主办的文物与博物馆展区就成为了文博会的主要板块。9年来，不仅在布展理念和手段上不断升级，还在主展场之外开辟了国际文物博览会的分会场。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也在为北京地区博物馆和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出谋划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最初参与文博会的时候，参与策展的于平对于文物和博物馆展区的概念还比较简单，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意识到在布展手段上需要不断升级。 回想起来2007年的状况，我们其实是整合，就是打了一个包，觉得在现场有一个博物馆的形象展示。和那会儿相比，我觉得现在的更突出的变化内容也很多了，像一些多媒体或者这个三维四维的这种跟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些展陈手段。 在布展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理念的进化，展区也不断在参与性上下功夫，增加了许多互动项目。于平说， 像石刻艺术博物馆到文博会上让公众了解碑刻拓片的制作工艺流程。 市文物局在2009年第四届文博会期间举办了第二次文物艺术品交易会，许多民间藏家携藏品参展，展会意外地受到追捧，而原定2年1届的交易会也从此变为1年1届，持续至今。在今年的文博会上，博物馆板块首次推出了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展示区。于平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向公众更多展现全国博物馆界在创新方面的尝试。 最大的优势是集中反映文博界，特别是博物馆界符合现代这种文化消费的这样一些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个馆际之间的交流，将来应该持续的做好做大。 市发改委昨天详细解读本市前三季度经济发展情况，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首都经济有哪些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西直河石材市场曾是华北最大的石材集散地。2年前，朝阳区大力推动产业调整，瘦身健体，西直河石材市场被列入整治范围。目前市场腾退面积达到90%，已进入收官阶段。十八里店乡人大主席周银军说：“ 今后的89%全是绿化，11%有一个41万平米的建设指标，正在招商引资，引进来符合北京下步功能发展的项目。 市发改委主任卢燕说，腾笼换鸟推动更高水平发展，置换出宝贵空间的还涉及公共服务、置换产业等多个方面。 比如西城区的四所职业高中，它都在干嘛？弥补中小学的教育资源的欠账，置换产业，动物园呐、雅宝路啊，置换出来的产业会往金融、商务服务、文化创意相关的这个产业呀、调整。再一个方面，淘汰了各类污染企业315家，就地淘汰，绝不转移到北京之外。 卢燕说，除了疏解，本市在创新驱动方面也要下好先手棋。 比如说中关村推出的1+6新四条先行先试的有关的政策，包括老字号触网、互联网加企业对大数据的应用，以及通过这个交易记录提供个人征信服务。 市发改委主任卢燕表示，去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2万亿元，要实现今年经济增长7%左右的目标，需要增加值比上年新增1500亿元以上，相当于1995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在努力实现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城市病等目标的同时，前三季度本市经济增长6.7%，符合预期。 北京市热力集团昨天举行2015到2016供暖季新闻发布会。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供暖季本市平均气温将比常年偏高，但比前两年偏低。另外，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保证供热质量，今年热力集团开发了掌上热力手机客户端，用户可以利用它远程传送室温数据。来听报道。 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供热办主任王爱民介绍说， 从今年天气情况来看，整个采暖季的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但是呢，与前两个采暖季相比要低一些。11月初第三次气象会商之后，是否提前供热才会有一个结论。 目前全市1000多家供热单位已经完成试水、打压等供暖前准备工作，本月底前具备供暖条件。北京市热力集团副总经理田金峰告诉记者，点火试运行时间将根据正式供暖时间适当提前。 往年呢，比如说有重要会议啊，有极端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可能会提前供热，但是今年从目前看呢，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立足呢超前准备， 为了保证供暖质量，今年热力集团还开发了掌上热力手机客户端。 掌上热力它有一个小设备，相当于一个无线路由器，结合智能家居的一些功能，初衷呢是想把用户家里的温度传递给我们，评估我们的供热质量。原来逢五测温，如果用户家里头已经够了，他其实是不希望你上门打扰他的。 目前掌上热力手机客户端正在内部测试，今年供暖季有望投入使用，可以实现温度显示、温度控制、有毒有害气体预报等多种功能。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从2015到2016采暖季开始，北京市财政拨款单位将实行供暖费按补改明补，供暖费补贴直接下发到工资收入中，不再以发票报销的方式按补给居民。另外，针对特困人群的供暖费补贴办法近期也将出台，能够给予特困家庭一定补偿。另据了解，今年供暖季东北热点中心将投入运行，至此北京四大热点中心全都投入运行。集中供暖区域燃煤机组所带的供热面积从去年的50%下降到20%。另外，经过近年来的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改造，今年全市供暖用煤量也将从去年的430万吨压减到400万吨以下。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住建委、市财政局昨天联合发布北京市场租房补贴新政，并将从11月16号起正式实施。城六区和门头沟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房山区、昌平区的城镇户籍家庭，申请当月前一年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2400元，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都没有住房，三人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57万元及以下，四人及以上家庭总资产净值76万元及以下，就可以申请租金补贴。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申请市场租房补贴的相关条件由区县政府自行确定。其中，城市低保家庭最高能享受每月2000元的租金补贴，而处于2000到2400元月收入高线档位的家庭也能领到200元。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 市政协昨天组织了部分委员考察了社区养老提案办理情况。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市将整合养老助残卡和老年优待卡，增加老年人社会福利和优待服务功能，打造老年人专属金卡，力争十三五期间实现今天退休明天领卡。据介绍，通过这张专属金卡，有望集成所有与老年人有关的政策服务，每张卡的使用行为都将被记录，从而为各项养老服务的精准化开展提供大数据支撑。另外，本市预计到2016年建成208个养老照料中心，基本实现城区全覆盖，投资5720万元，支持照料中心辐射社区开展短期照料、助餐、助结、助浴、助医等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计划支持3年，投入4495万元，在东城、顺义等8个区县培育养老助餐特色品牌。同时，本市还将投入近1亿元建立老年综合需求评估体系和针对失能老人的服务体系，为失智老人配发防走失智能手环，并培养2.5万名具有职业素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机构可以按每人1500元获得培训补贴。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昨天从通州区市政市容委了解到，本月底前，地铁6号线二期的公交港湾改造、停车位施化、配套交通设施等交通接驳工程将全都完工，涉及物资学院路站、北关站、北运河西站等6个站点。请听报道。 咱们现在就是正处于那个地铁6号线东下园站的东北出口以南60米交通主干道的路边。 在通州区市政市容委工作人员赵新宇的带领下，记者看到主辅路间的隔离带上新设置了一个长达40米的公交站台。 咱们新建的那个公交岗亭，新建的电子站牌。 赵新宇说，投入使用后，电子站牌可以清晰显示公交线路和发车停靠时间。郝家府站、北运河西站和物资学院路站都将配备这样的站亭。一位从东下园站出站的乘客告诉记者，公交站台的建设开通将大大缓解这一地区换乘不便的问题。 如果这边有公交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因为现在的话在大厂那边，在河北那边买房的啊，就到那边可能不太方便，下了地铁就是没有公交。 另一个急需解决的换乘问题是地铁站周边的自驾车停车位问题。通州区市政市容委赵新宇告诉记者，东下园等多个站点周边很快将施化正规的停车位。 咱们停车位主要是画在那个辅路非机动车的外侧，可以满足150辆左右的车辆停靠。 记者还在物资学院路站看到，物资学院路和朝阳北路的交汇路口已进行了拓宽改造，增加了上下行2座公交车站。同时，据赵新宇介绍，他们还将建设隔音屏，减少噪音污染。 我们将在这个物资学院路口这个位置2侧。设置隔音屏，设计方案已经逐步确定了，即将开始实施。 另据了解，北关站物资学院路站和北运河西站3个车站周边道路将增设29套监控系统，防止车辆随意停放，影响进出站和路面的交通秩序。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23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国际摄影周2015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11月1号结束，期间共举办27场系列讲座和学术讨论活动，全程由腾讯网络课堂在线直播。 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10月30号、11月1号增开北京南至济南西的 G4523次高铁列车。另据了解，11月1号到11月30号，北京西站始发的 G611次列车中到站由太原南延长到临汾西站。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李玲、朝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3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 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寻经销商。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心监督，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家长诉说家庭作业的烦恼，完不成的作业，减不掉的负担。系列报道《素质教育之困》第二篇，素质教育作业应该怎么留？网上药店随意卖处方药，用药安全谁保障？下面是详细报道。新闻热线节目当中，昨天播出了《素质教育之困》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家庭作业的烦恼》。节目播出之后，有热心听众打来电话，反映了自己碰到的关于作业的麻烦事儿。刘女士的孩子正在上小学1年级，最近她没少为孩子的作业发愁。 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在1年级的时候不是字都不会写吗，老师就让他们做一个叫手抄报，他根本自己什么版面呢什么内容概念一点都没有，我加班的时候给他做，我回家根本都没有功夫去指导他，就只能说是我自己在电脑上给做了打好了他签个名儿，所以最后就第一期手抄报他就只写了仨字，是他名字。 徐女士则是对孩子作业的高难度表示不理解。 一些数学的那种看图写算式的题，1年级的孩子理解程度肯定不行，一群家长在家长群里面拍下来问这个题怎么做，你对一个1年级的孩子来说你出这种题有什么意义？可能我也不反对这种就现在这种教材这种寓教于乐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些出题的人应该下点功夫，就你想让孩子看图啊，想提高孩子理解能力，你必须得符合他那个6岁的孩子6-7岁孩子的这个理解能力。 还有一位刘女士的孩子目前在海淀实验3小上2年级，提倡减负之后，孩子课后的作业确实少了，但是空余的时间却没有相应的多起来。 减负说不给孩子留作业吗？名义上是不留作业的，但是把那个作业留到孩子午休的时间让孩子来写，就是孩子吃完饭之后大概能玩10多分钟吧，然后就进教室写作业了。但是这样孩子更累，你想上午写，中午写，下午还要写，还不如等于放学之后你给孩子留一点，然后让孩子回家写呢，还能中午休息一会儿。 昨天的报道《家庭作业的烦恼》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共鸣和热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朋友的作业已经进入了拼爹妈的时代，办报、手工、 PPT、 帮娃做作业的那些事儿让家长叫苦不迭。那么这些被称为奇葩的作业留给谁，对素质教育有帮助吗？系列报道《素质教育之困》，今天请听第二篇《素质教育作业该怎么留》。 素质教育推行至今，孩子们的学业压力大大减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践性的作业，比如办小报、做手工、科技建研等。北京景泰小学5年级的张梅老师说， 多是那种发散的作业，过去单元练习都是以基础知识什么的为主，现在都是开放性的，制作小报啊，什么积累古诗词啊，话剧表演等等这些。 那么小学生们能完成这样的作业吗？5年级的文静同学说，从低年级的时候就有类似的作业，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了。 我挺喜欢的，我喜欢那种画画然后编辑什么的。 那你自己会用电脑还是有时候也需要家长帮忙呢？ 我自己会用。 实践作业的初衷是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为什么这种好的初衷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变味儿？孩子正在读1年级的刘女士感觉，有些作业就是留给家长的。 比如说1年级孩子你布置的这个手抄报的任务不应该是跟6年级的孩子一样，你这个应该首先是有针对性的。其实本来出发点的确是好的，但很多东西变成制度化以后给量化了，然后变成任务就完蛋了。 素质教育推行多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郭元杰分析，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依然深受应试教育过分追求分数和名次的影响。 那么这个考核的标准学校去掌握好，就学生是不是他自己完成了，这个就很重要。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新课改的过程，大家有一个什么反应呢，就是说学的有点浮躁，就我们学的人家表面的活泼，却没有把学生的这个能力和素质更好的提升上来。 一些所谓的奇葩作业未尝不是体现了素质教育的一种思路，但问题在于有的作业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增加了家长的负担。郭元杰说，素质教育过程中